放心吧啊。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有天使之响之称的格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啊。那么给大家呢是12瓶2箱，另外呢还要赠给大家格拉图3升橡木桶大的这个1桶干红葡萄酒啊，相当于里面又装了4瓶干红葡萄酒。那么市场价呢1瓶叫1298，但是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599，那么也就是说市面上1瓶酒都买不下来的价格，您今天拿走的是这个偌大的组合。实际上呢，我觉得厂家也不是以这个赚钱为目的，更多是想大家呢能够认可和接触这个品牌哈。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每个人啊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说当你穿一个特别舒服的鞋子的时候啊，哎呀，你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不一样的，神清气爽的， 愿意动，愿意走路，愿意出去活动活动、 如果你这个鞋没穿对的话真麻烦了。 是的， 所以很多的这个爱情专家都把这个婚姻当成就穿鞋 对对对对对、 说这看着挺好，但是那这个鞋啊穿着你舒服不舒服 只有你 自己知 道。 是的， 所以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一双非常舒服的鞋子对于大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选鞋看来就跟搞对象似的，一定得找一合适你的，不要光看那个外表光鲜亮丽的，是吧？什么是好鞋？什么是合适你的呢？其实特别我觉得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要在乎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一定要选择一双宽松舒服的，这就要求什么呢？第一，底儿要软。底儿得软和， 而且得厚一点。 对，得厚一点，得软和一点，踩着有弹性一点，您稍微厚实一点，踩起来走路它轻省。它走路脚不那么硌脚，不那么累，万一脚底下有个石头子儿啊，有个什么不平整的地方，它不硌脚。舒服是最关键。 其实呢，说到这个舒服啊，往往可能给人感觉，哎呦，这个鞋舒服了，可能就不好看。 哎， 但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鞋呢，就是苹果熊猫款的运动鞋，它既舒服，同时呢，款式看了真的不错。 是的， 那上世纪90年代出名 的，我就苹果牛仔裤， 对对对， 对吧？ 苹果衬衫， 苹果衬衫都特别火，就是这个苹果。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专门出来这个鞋，舒服，而且款式当中设计黑白为主的，加了灰色的迷彩的时尚元素的这么一双运动鞋，动感十足的，所以呢颜色也很好看，然后呢再配上它整个的一个搭色的一个调配，是一个运动动感十足的非常时尚的一双鞋，穿在脚上之后都显年轻。而且刚才咱们说舒服除了我们扣软啊高回弹走着轻松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呢，它不挤脚不夹脚，它设计的是比较宽松的款，弹性又很高，所以呢咱们一辈子被那个皮鞋被那个什么高跟鞋把脚给挤得都不舒服了，就是变形，那到上身都不舒服，现在让它回放那种全自然舒服的状态，对吧？咱们说买鞋就像搞对象，舒不舒服自己知道吗？对吧？找一个理解你的，找一个让你舒服的，还得找一安全的， 没错， 踏实的。安全在哪儿？今儿这双鞋底下是 MD 材质，防滑，特别是上点年纪的人，一个跟头，咱们不说骨断筋折吧，伤筋动骨，有的时候真的可能就一辈子坐轮椅了， 就要了命了。 对，所以为那么一双滑的、那漂亮的，没必要。穿一双踏实安全的，穿一双舒服懂你脚的，穿一双正儿八经让你恢复活力走路轻盈的不那么沉的鞋，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给您挑着了，大牌子又时尚设计也好看，而且呢还给大家那么安全那么舒服的，真的没地儿找去。 没错，你像老年人呢，因为这个原来过过苦日子啊，所以买鞋呢不太讲究， 对， 最后把这个脚呢真的给练累了， 是、 所以呢上了岁数以后呢经常是脚疼啊、不爱动啊、影响了生活的这个品质。哎，这回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苹果的熊猫款的这个运动鞋啊、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宽敞，而且呢非常软， 对， 然后呢底儿呢也非常的这个厚、 又厚又弹， 对，另外它采取了人体仿生鞋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哈，穿起来啊非常的贴合您的脚，舒服极了。这个鞋啊，它是精致的双车缝线的一个车工，双车缝线呢是遍布鞋身，行云流水一般的游离在鞋身的周围，特别的时尚。而且刚才您说那颜色也好啊， 对呀， 是吧？黑色的 黑白为主色， 加上迷彩， 然后呢迷彩的灰，然后综合在一起很时尚。走起路了之后，那绝对是步步生风。 没错，这个不易脱胶，有弹性，而且非常的透气哈。 质量， 你这个冬天穿的话呢，非常暖和啊，舒服。那么夏天穿的话呢，它又非常的透气， 是 啊，也不热。如果买两双的话，我估计啊，这一年下来的话呢，这个春夏秋冬全都解决了。 买两双598。人大牌子苹果的牌子鞋是统一价啊，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购物，我们给大家是什么价格呢？299，花一双的钱就行。 哦，那两双给我们的价格是299，不到300块钱。 对，您还甭担心，您说这两双一模一样的，要它干嘛使？不是，一双是刚才咱们说的运动款的啊，以黑白灰为主调的，加黑白迷彩的；另外一双呢是咱们休闲鞋那种款式，以浅色的灰色为主基调的。两双搭起来，一双偏薄一点，一双偏厚一点，一个秋冬款，一个春夏款。您自己一年四季这299块钱钱解决了。哎，两双鞋299都是苹果的正品行货。 哎呦，太棒了！ 是， 所以呢，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咱梳理一下，今天为大家呢送来的是苹果牌的。首先，它是一个大的品牌， 对，啊、是， 而且大的品牌呢，也可以说是质量的保证了。 质量的保证。 另外，这个鞋呢，它本身的材质也是非常的好哈，非常的舒适，那么有弹性。刚才我量了一下，得有4毫米左右的这个鞋， 4厘米，将近4厘米，就是因为高回弹，所以呢，它还能穿上显得高，显得身材的挺拔。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很多人一听鞋，哦，有我那个码没有？你们偏肥偏瘦？放心，苹果的真正国际大牌子的这个鞋，人家是什么？人家码很正。您是多大的码，就是多大的码。比如今天男鞋从39到44的，您就直接按您合适的码就给您去配就没问题，您也不担心自己这肥不肥啊？您脚肯定一般都能穿进去，它不怕肥，它整个就让您就很舒服的。这是第一。第二，女款的从36到40的5个码也全齐，36到40，所以加起来一共11个码都有。有没有分什么男款、女款？女款跟男款稍微有点区别，外表都一样，但是在这个鞋的这个圈口的地方啊，边上那个地方呢，男的是以白色为主反出来的，就很利落干净。女士的呢，这个圈口的里边呢，包括内衬呢，它是玫瑰红色，玫红色显出来那种颜色，就觉得是带着一点女性的那个柔美劲儿在里边。哎，很漂亮，穿在脚上之后，外边挺酷酷的，那里边留着一圈玫红的颜色，还有这么若隐若现的一种女士那种特殊的质感在里边，也非常漂亮。所以呢，男士女士都有，码39到44的，36到40的也全齐，您根据自己的需求一定要一双适合您的。 对，想得非常周到啊。那么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然后告诉您的要的是男款的还是女款的哈。好，市面上的两双叫598，将近300块钱。 是的， 那么将近600块钱。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呢，2双299，不到300块钱啊， 一双的钱买两双， 真的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呢，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这个鞋呢，确实是重量，刚才我看了一下，非常的轻，弹性非常的好，而且呢，防震性的也是非常的好。反正总的来讲呢，就它的这个抓地性好啊，然后呢，穿起来轻松自如的哈，真的是。选一款好的鞋不容易，而且这个鞋的外表的设计呢还是比较时尚的哈，所以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是没有问题的。老年人呢穿这个呢，实际上它的颜色各方面的这个配比呢穿起来也是挺稳重的。 我跟您说，周老师，有时候一双鞋啊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我特别有感触。就这个鞋我给我爸弄了一双，我爸们老爷子嘛退休之后呢就跟家里老待着不爱出去，然后天天跟我说哼，哎呦，身上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腰酸背疼的，我就给弄这么一双鞋，我您出去没事溜达溜达，晚上遛个弯，买完这双鞋，哎呦， 爱走了。 年轻人真的穿这种鞋这么舒服啊？然后我说我就爱穿舒服的，是天天下楼遛弯去，交了一帮这个老朋友，哎，老朋友还跟着一块，现在要加什么老年合唱团去，要是也再也不跟我提说身上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天天慢慢溜达。我妈说我吃饭都得喊你回来了， 对对对，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Study, study, and once more study. It's like a slogan. Over and over again. 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呢，我们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也许就是如何安排好自己的教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丰富自己的人生。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终身学习当中，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方面，就是外语学习。 In particular English studies. That's right. Danny 很同意我的看法。 那当然。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四课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在我们的第49页上 English studies. 我想大概也是 Danny 老师您的生活当中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了。 嗯，是啊 ，English studies， 天天说几乎是啊，然后天天被问到如何学习英语，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帮助别人把英语学好。 嗯 ，So in Bruce's life, the main topic might be your daughter and your music. Is that right? Sure, those are the two topics: family and vocation.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shall we go over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irst? Pretty. Pretty. Pretty, 形容词也是副词。 Native speaker. Native speaker. Native speaker 指的是纯粹一生下来就讲英文的那个人呢，他们可以叫 English native speaker. Comprehension. Comprehension. Comprehension, 我们说为什么不用这个 understanding 和其他的词呢？尤其是同学们天天遇到考试当中这个 comprehension 这个单词，它指的是听到不行，而且还要听懂，并且能够进行信息加工，才能谈得上 comprehension。 At a loss. At a loss. At a loss， 在这里指的是迷茫、不知所措，可以转译为 wandering。 Simply. Simply. 简直就是 normal normal 啊，正常的，比如说正常的票价 at normal price， 它的反义词是 abnormal。 repeat repeat repeat 这个单词的名词形式 repetition。 notice notice 注意到，名词呢，它的意思也是这个注意的意思，而且有通知的意思。 Progress. Progress. Progress， 前面常接的动词是 make progress， 但是说想在英语上进步的话，单纯的说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恐怕有一点过于正式，我们可以说 get your English better. Continue. Continue. Continue 后面可以接动词continue to do something， 或者直接名词 continue on， 但要接一个介词 on something。 effort effort 前面接动词 make effort。 skill skill skill 这个单词强调技能，比如说英语的四项技能叫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four basic skills。 How are you getting along with your English studies？ Pretty well. Now I find it easier to understand native speakers. My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eems to be improving. When I first arrived here, I often felt at a loss when people spoke to me. There was so much they said that I simply couldn't catch. Now I find they are not speaking so quickly after all. It's a matter of getting used to normal, everyday speech. The tips in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have been wonderful. The listen and repeat method helps me to speak better and better. I'm glad the language lab has been so helpful to you. It's good, too, that you've been able to notice your progress. I hope you'll continue your efforts to further develop your oral skills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hanks for your advice. 这课我们讨论的是学习英语啊，那最热的话题，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要说的，是吧？ 其实学习外语啊，丹尼老师，我就觉得有很多是老生常谈了。 对。 但是通过这几年的学习呢，大家的这些问题的重点也出现了一些转移。以前可能会更多的是一些泛泛的，如何提高口语啊、听力了，现在可能问的更多的是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了。 对，是越来越细了。比如说具体到了词汇记忆法当中的某一种，比如说把单词拆开，歪着记单词。如果我们说语法的话呢，我们会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重点的语法现象，大家都解不开的，大家现在开始研究这些东西。比如说，一般将来时和将来进行时和将来完成时的区别，哎，有的人现在都卡在这个地方了，因为他们前期大部分都已经通过了。 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重点呢有一些转移，但是我觉得也是跟大家学习英语的目的有关系。如果想通过一些雅思啊、托福啊这些考试，或者是四六级考试的话，大家可能更注重一些语法点。 是啊，那 比如说在日常像和 Bruce 这样的 native speaker 进行交往的时候，大家更倾向于啊，这个应该怎么说，那个准确的表达是什么。 对，就现在要求的这个不光是能说出来，而且还说的 authentic idiomatic， 所以要讲一口地道的英语，要用到这两个单词才可以，一个是 authentic， 一个是 idiomatic。 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大家也经历过这样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台湾的一个学外语的一个孩子，当时呢丢了一钱包，而另外一个人就说，哎，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打算去找巡捕啊。找巡捕这个单词其实是很老的单词了。 It's an old way to express this meaningmeans police officer or police station. But the 巡捕 is too old. It's like 60, even 100 years old. 那其实现在同学们用的语言表达法也是有点老啊。我们现在的不断的替换嘛，用最时尚最先进的语言，其实我们现在提倡这点。再说英语每年由于这个各种因素的导致，这个语言上的变化达到上千或上万次，如果大家不去更新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语言淘汰。比如说我觉得在这个游客们从他们身上就感觉到了，一段时间人们喜欢使用 amaze， 而另外一段时间人们喜欢使用 gorgeous， 啊 fascinating， 不断的在换着词，有一段是 cool。 所以呢，我想我们大家这个语言的这种啊 popularity 真的是也是要与时俱进的。 嗯，以前我记得老师经常对学生说 I don't want to baby youThat means I don't want to treat you like a baby. You have to control yourself, do your homework, finish your homework at the right time. And yesterday, I came across another word that is ping pong. So ping pong is used as a verb. That means, for example, you're ping ponging the problem. All right. Well, 我那次有一次呢，跟那个 Larry King 啊，一个朋友在这个马路边上走路。Larry King 是一个纽约的一个人，当时遇到了这么一种情形，就是看到了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一个人，后面有一个女孩，我说那女孩是 girl， 他说不对，你不能这么说，应该叫 babe， 这个语言听起来并不是很好，但是他说现在在美国来讲，人们在使用这类词汇的时候有它特殊的表达含义。 Babe、yes. What does that mean? Oh, well, babe means not only a pretty woman but one with sexual allureone who's very attractive. But so, Babe is also a nickname. There's a very famous American baseball player, Babe Ruth. Believe m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attractive. Oh, right. Yeah. Well, if you say that someone is sexy for a girl, is it a good word or a bad word? It can be a good word. It's usually a good word. It's a compliment. It's a very informal compliment. You would never say that in a formal context. It's very informal. The other thingmy friend told me that the food is good, so you can say yummy and yucky. Are they popular? Yummy and yucky are baby words, basically, kids' words. I talk that way with my daughter. I say, yummy, and she knows exactly what I mean. And yucky is the opposite, but yeah. Adults don't speak that way. That's right. It's real kids' talk. Mm. 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由于中国的学生们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呢，很大个的成人结果讲的是孩子的英语。不过现在也有一种语言现象，就是说随着人们的这种压力越来越大，那么很多人呢都开始装嫩了，装嫩一族。从语言这个角度呢， They borrow some baby words, baby's expressions to express their idea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ir nervousness. Yeah, I believe so. 很多语言表达法呢，在细节上产生的变化， There are some details changed over the time. For example, like the food is good, it's very good. So people used to say it's out of the world. And the other American friend corrected as it is out of this world. Which one is better? The second one is correct. It's correct. It is out of this world. It's a class of expression and words known as superlatives. There are words which indicate that someone accords great value to something. A simple example is, that's great. It doesn't actually say anything about what you're pointing to or thinking about, but it says something about how you feel about it. Also, like, it's very successful, an American friend would like to say, it's a hit, right? Yes, so if you say a hit record, or the record is a hit, it means it's very popular, it has sold well, it's up on the charts. Right. 那么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在寻找一些个特别传统经典的表达法的翻译版本，比如说百年不遇，那么还有心有灵犀一点通，那这些到底该怎么翻译呢？还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很多这样的话都那么流行，可是人们就是不会说 百年不遇， It happens once in a century. It happens once in a century. It happens once in a blue moon. There's another variation on that. Which one is better? Blue moon. I think blue moon makes the point a little clearer because it's more poetic and it's clearly impossible. Yeah. Once in a century is a little bit matter of fact. Right. Once in a blue moon is more poetic. Mm-hmm. Poetic, yeah. Well, we chose the poetic one. Great. Okay, how about the 前无古人? What's your version? No one before, no one to come. Poetic. I learned it from the poem. No one before, no one to come. You know, I don't know this expression. Please instruct me. It's from a poem. I couldn't figure it out. She is. It's probably Barbara Cage or somebody. You know, Barbara Cage is a very popular one. Huh. What do you know? I recited some of the poems. Yeah, I love poems so much. 那我们还是给大家把这段课文呢，再详细的来讲解一下。 How are you getting along with your English studies? Getting along with. 原指是和某人的关系相处的是否好，而在这里面呢，指的是你的英语学的怎么样了。 其实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叫 Joe，Joe那天跟我见面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 Are you losing your English? 其实他也是在这个开个玩笑了，就是说你的英语怎么样了，没丢吧？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英语学的怎么样了。下面一句是 Now I found it easier to understand native speakers. Find it easier. 在这里的it是形式宾语。 形式宾语 I find it 那么它后面带的是 to understand 所以 I find to understand native speakers easier 所以我觉得能听懂本土人讲话现在呢已经轻松多了 My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eems to be improving 那么 my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因为它强调的是听的过程要进行加工 有的同学说了，能不能用 hearing？ 绝对不可以用 hearing， 因为 hear 的意思是听得到和听不到的问题，除非你有听力障碍才能用 hear，所以必须用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eems to be improving。 Seems 本身就是一个半系动词，而在这里用的是 to be improving， 是属于不定式的进行时态。 When I first arrived here, I often felt at loss. At a loss 指的是不知所措。 When people spoke to me, 当人们跟我讲话的时候, there was so much they said that I simply couldn't catch. 而这里面我们说 so much 指的是内容, 后面不需要接具体的东西进行修饰。我就是听不明白 I couldn't catch catch 指的是无法领会人家的核心含义。 Now I find they're not speaking so quickly after all， 现在我发现他们讲的并不是那么快了，因为我想大家也明白了，就是作者开始逐渐的听懂了。 They're not speaking so quickly after all， 最终 after all 作为一个结尾啊，这次用的也很不错。 SoBruce, as we know, if you don't understand somebody, for example, they're speaking English or Chinese or something, we don't understand because, not because they're speaking fast, but we don't understand. Because my ear or the, is too slow, because they're too fast. Can I tell you a story? One of the best ways that I found to train my ear is in Beijing taxi cabs.Because, first of all, I can speak in very, very short, incomplete sentences and feel confident that I'm understood. But also, second, a lot of taxi drivers always have the radio on, and on the radio, there are often the shuo shu. Now, I only understand a small amount of the words, but the pronunciation is exaggerated, and it makes it very easy to hear. So whenever I go into a taxi car, I hope the driver puts on the shuo shu, and then I can practice my listening. All right. Perfect. 长篇评书。 Yes. 其实他听不懂那个意思，但是他听的是整个他发音的那个调。 是啊。 非常的形象，非常鲜活。 是啊，确实是这样。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讲呢，学习中文呢，To learn Chinese, most difficult thing is the tones. Yes. Yes, the rising tone, falling tones. Mm-hmm. However, imitation is important, right? Yes. If you want to be a good musician, I think the best thing for you to do is to listen more. Listen to your teacher and imitate, sure. Yeah, so whatever we do, like speaking English, we need to listen more, mm-hmm. right? Mm-hmm. 那么我们看到这儿呢，我们继续。It's a matter of getting used to normal everyday speech.它其实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它是一个每天不断的去听、去适应周围的日常对话的过程。Is a matter of 的表达法呢，是我们这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表达法啊。有一句话是选自一本至理名言的一本书了。A successful marriage is not a matter of finding the right person, but being the right person. Is a matter of.我相信这个表达法还是蛮不错的，所以 a matter of 是非常精彩的。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希望大家呢留个悬念，大家自己来翻译一下啊。Getting used to 指的是适应啊，适应。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当我们要适应某种状态的时候 ，get used to 句型真是太常见了，还可以用 be used to。那么我们说这个在用这类表达法的时候，后面要注意它要接的是名词或动名词形式。比如说你适应这儿的这种生活习惯吗？ So 我的回答是 Well, I'm used to it. I am 或我正在适应 I'm getting used to it. 啊，那你这儿的水喝得惯吗？ So Are you used to the water here? Well, yes, I'm used to it. 所以习惯于某事后面一定要记清楚，不是名词就是代词就是动名词。 The tapes in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have been wonderful. 这里面用了一个现在完成时，大家要注意。Have been 指的是一直都不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情形简直太多了，比如说 ，Tom 一直是一位好邻居。Tom has always been a good neighbor. The listen and repeat method helps me to speak better and better. 又一次见到了 better and better 表达法，表示着越来越好。 而且这里面 Danny 老师我也注意到，就是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出现了动词不定式的形式。 哎，这回出现了，所以我们说 help 后面呢这不定式的 to 符号可加可不加，加了也没有问题。而 better 在这里其实起到了副词的作用，在这里是做状语来强调我们动词的状态。 I'm glad the language lab has been so helpful to you. 那么我很高兴语音室 language lab一段时间以来对你一直是怎么样非常的有帮助有效果。 It's good too that you've been able to notice your progress. 你也有机会怎么样能够注视并了解到你的 进步，你取得的进步。 notice 在这里是做动词，表示注意了解到啊。You've been able to， 那你这一段时间以来呢也有机会有能力来，其实有的时候同学们就是自己进步都不知道，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方法和办法能了解自己的听力进展是什么样子的，光是说我听懂了多少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啊。这里面我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一种方法，那就是你一定要把听的东西写下来，这才能真正证明是你听懂多少。如果只是说啊我听懂了啊，其实呢无以为据，最好还是把它写下来，这个是来的实在一些。 I hope you continue your efforts to further develop your oral skills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我希望你能 continue your efforts， 能够继续努力。我们想这个表达法对大家是非常重要的。 I hope you continue your efforts to further develop your oral skills。 在这句话当中呢，大家注意 further 在这里是做副词来修饰 develop， 来继续的开发自己的 oral skills 口语技能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还有听力理解水平。 I hope 这个词使用的非常好，作者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对方有所进步，所以用的是 I hope。能不能用 I wish， 注意不可以， I wish 太虚假，而用 I wish 则后面又有特殊要求，要必须使用虚拟语气，时态上的变化呢也会产生这个句子的歧义，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要注意用 I hope。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养成说谢谢的习惯。 For your advice， 而 advice 它是属于不可数名词，如果单独使用注意前面加 a piece of advice 就可以了。 Great， 精彩的讲解来自丹尼老师。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 to notice your progress， 就是注意到自己的进步。刚才丹尼老师也给大家讲过了。那我想问 Bruce 一个问题 ：Have you noticed the progress that your daughter has made so far？ Yes, I have. It's daily. I notice it daily because there's a new word and a new expression.She goes to a school in the morning, and they speak half the time in Mandarin and half the time in English. So she always comes home with some new expression. In her language. Yes, and in Mandarin. This is what I'm talking about. I'm sorry, I wasn't clear. In Mandarin. How about in her character? In her character? Oh, she becomes more and more independent. But I think this is normal. This is part of growing up.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word that she spoke to you? Oh, dear. One word, period. I would like to think it was daddy, but maybe I'm not quite accurate on that one. Has she started saying no to you? In English, they say there's the terrible twos, which means the age period from 2 to 3, they learn how to say no, and they say no, no, no all the time. I hope she's leaving this period. It's soon her 3rd birthday. It's time to stop saying no all the time. Okay. Just teach her, yes. Yeah, 那么另外丹尼老师我还注意到一个，刚才我们也谈论很多有关中英文当中一些表达的对比。那比如说我们想说手足无措，那么在这里和 at loss 有没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手足无措呢，用这个 at loss 在这里呢，程度搭不上。 那如果要是中文这个表达，英文应该怎么说？ 如果我说的话，我可能是这个 don't panic。啊，先别慌 ，don't panic。那么我会用这样的表达法进行过渡。但是我们在表达这种时候呢，其实如果说中国学生真的愿意是字对字的去翻译 literally translation 的话，这里面我觉得首先翻译他的精神，翻译他的文化，不要直译的去想翻译他的文字。So what I mean is just translate the spirit, the culture. Yes. Rather than the word, literally. This was a literal translation, this last one. Okay, great. Thank you for your beautiful explanations, beautiful teaching. Wow, you too. Thank you, Bruce. Thanks a lo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张导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